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、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上一回我们讲到，英军在川鼻湾登陆，炮轰沙角炮台，经过一个小时的跋涉，英军推进到了距沙角山2里远的山包脚下，举枪射击，清军仓皇而逃。 英军迅速占领了惠州兵把守的山包，将清军兵营纳入视野之下，炮队把榴弹炮和野战炮架在了山脊上。陈连生正在沙角山指挥作战，突然听见北面山包上传来隆隆的炮声和噼啪作响的枪声。他手搭凉棚回头一望，惠州兵丢盔弃甲、丧家犬似的末路狂奔，阵地已经让英军给占领了，山包上飘着一面刺目的米字旗，敌人竟从后路袭来。陈连生大吃一惊，他扬声吼道：“陈长鹏，有！”陈长鹏一头钻出巷道，他与藤牌兵躲在巷道里，安然无恙地躲过了炮击。陈连生的脸膛被火药熏得乌黑，指着山包露出一嘴白牙来：“ 一兵从后面抄来，徽州兵的阵地丢了，你立马带人把一寇给我打回去。”“遵命！” 陈长鹏抄起一块藤牌，一招手，全体藤牌兵起立。堑壕里响起刀枪碰撞的铿锵声，陈长鹏发出命令：“ 一队沿左堑壕前进，二队沿右巷道前进，三队跟我从中路进攻。” 沙角山的堑壕三横两纵，士兵们操练过多次，闭着眼睛都不会搞错，他们动如脱兔，分三路向北运动。100多藤牌兵跃出堑壕，发起反击，发出了震天的呐喊。英军排成横队开枪射击，藤牌兵们见敌人摆出射击姿态，立即蹲下，用藤牌护住自己的身子。可是他们搞错了，藤牌能挡得住台枪的千杀，却挡不住英军的枪子。英军的枪弹洞穿了藤牌，冲在前面的藤牌兵发出惨烈的呼嚎，在地上翻滚蠕动，挣扎呻吟。陈长鹏被眼前的景象震得一凛，碎发枪的射程和穿透力大大超出他的想象，唯有短兵相接、贴身肉搏，才能够扬长避短。 他来不及细想，在一瞬间做出了抉择。他唰的一声抽出腰刀，嗓子眼里冒出金属撕裂的声音：“第二队，给我上！谁要是孬种，老子宰了他！”他圆睁怒目，身先士卒，领着第二队藤牌兵向前冲去。又是一阵排枪，几十块藤牌被打烂了，几十个兵丁血卧沙场。陈长鹏被两颗枪子击中，一颗钻入了他的右肋，一颗击中下腹。他扑倒在地，打了一个滚，缓过神来之后，他用藤牌撑着身子，一使劲，单膝跪起。他刚要喊冲，又是一阵爆豆般的枪响，又中一弹，这一弹正好打在胸口上，浓浓的热血一喷而出，他的身子晃了晃，像伐倒的树桩，歪倒在地上。藤牌兵们遭到无情的杀戮，仅两个回合就死伤过半。他们惊慌失措，抛下尸体和伤兵，沿着堑壕和巷道仓皇逃遁。英军炮队架好了野战炮，开始从后路轰击沙角山炮台和临海炮台。沙角山三面环海，两面受敌，清军像置身于汤锅鼎沸之中一样，无路可逃，听任敌人的炮火狂轰滥炸，成群的兵丁被炸倒，阵地上尸骸狼藉，血肉模糊。半小时后，沙角山炮台与临海炮台被彻底摧毁了，兵房帐篷冒着黑烟，树林草丛烈火蒸腾，兵丁们横七竖八倒在地上，炸烂了的胳膊大腿像是被野兽撕裂的碎肉一样，抛洒的到处都是。英军吹响了铜号，大小军鼓哒哒作响，分成七列纵队对沙角山发起了总攻。他们频频射击，不给清军丝毫贴身肉搏的机会。清军缩在巷道内，像被赶进屠场的羊群一般。陈连生左臂受伤，乌黑的脸上划开一道血口子，那是被崩裂的石片划伤的。他撑着膝盖爬上山顶，山顶有一块凸起的巨石，那是沙角山的制高点，下面是十多丈的悬崖。陈连生俯视阵地，在台基、垛口、炮洞、堑壕和山坡上，到处都是清军的尸体，破碎的藤牌，还有折断的刀枪。少数清军仍然在负隅顽抗，多数兵丁早已丧失斗志，龟缩在巷道内，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无可奈何地举手投降。战斗已经胜负分明了。陈连生从军四十多年，罕逢败绩，但英军与清军的船舰枪炮相差悬殊，战略战术判若两样，致使战场成了血腥的剁肉板，英军是刀俎，清军是鱼肉。在异域强敌的面前，一支百战斜镖竟然迅速粗泄了。陈连生的眼珠子布满了血丝，他痛心地看着手下残兵末路狂奔，一群英军在追赶一个兵丁，那兵丁跑得极快，迅速遁身于一座石库，将门反锁。英军包围了石库，呐喊着要兵丁投降，那兵丁拒不投降。英军不晓得石库是火药库，里面贮藏了7000斤的炸药。一个军官朝石库门打了一枪，轰的一声，爆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巨响。巨大的气浪把成吨的石块掀上天空，分崩离析，周遭的英军来不及躲闪，坠落的石块把他们砸得头破血流。 而这是陈连生目睹的最后一幕。他掏出铜壳怀表，指针对着十字。从战斗打响到全军崩溃，不到一个时辰呢。陈连生自知回天无力，他抡起臂膀，把怀表狠狠摔在石头上。破碎的表盘螺丝弹簧溅起老高。陈连生踉跄着步子朝瞭望台走去。瞭望台已经被炸塌了，旁边躺着两具尸体，其中一具的眼睛尚未合上，仿佛遗恨未消，死尸的手抓着三江斜的大刀。陈连生认得那哨兵的遗体，这哨兵早晨还在瞭望台上值守，现在以命运沙场。陈连生眼睛一酸，他蹲下身子，伸手把这冰丁的眼睛合上，从他手中抽出了大刀。黄底红边的龙纹大刀撕了一个口子，其面绣着斗大的陈字，沾着那冰丁的凝血。十几个英兵沿着山道冲上山顶，陈连生身处绝境，他举步是悬崖，回头是豺狼。陈连生把头抵在被千年海风磨砺的粗糙不平的岩石上，自叹一声：皇上，微臣的无能，唯有以死报国了。说罢，他用大道旗裹住身子，走到石崖边，闭上眼睛，纵身一跃，像石头一样坠下去了。山崖下的尖利竹桩刺破青天似的扎透了他的肉体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沙角山与亚娘斜相距九里，中间隔着燕尘湾。关天培在武山上用千里眼眺望着沙角山。由于距离过远看不真切，但能听见沉闷的炮声，看见沙角山上火光蒸腾，黑烟蔽天。英军果然如期开战了，关天培自言自语，他牙齿咬得嘎嘎作响。虽然他做了打仗的准备，可却没有什么好办法，此时此刻他是断然不能退缩。关天培厉声命令道： 瓜新奇，命令水师营增援沙角。 平心而论，他不愿意下达这道命令，因为他深知水师营的十三条战船根本不是英国舰队的对手，要是被歼灭，广东水师就成了没牙的老虎了。号便吹响螺号，管旗拉动绳索，升起一面绿旗。水师营参将李贤看见信旗之后，率领船队出动了。但是三条英国战列舰封堵了燕尘湾，用十三条战船攻击三条战列舰，就像驱使十三只小狗攻击三头雄狮一样，不光没有胜算，还会自取灭亡。李贤既不敢向前，可又不能后退，领着舰队在燕尘湾里兜圈子，企图诱使英军的猛冲大舰驶入燕尘湾。燕尘湾水浅，战列舰吃水深，一旦进来就可能搁浅。战列舰的任务是阻止清军增援，伯麦才不肯踏入歧途呢，他按兵不动，静静地监视着清军水师营的行动。沙角炮台陷落了，大角炮台也进入收官阶段， 那儿有200多便兵，由一个千总带领，他们经不起敌舰的狂轰滥炸，弃台逃命。半个小时之后，复仇神号、加勒普号、硫磺号和斯塔林号相继驶入川比水道，进入了燕尘湾。复仇神号是平底铁甲船，其余三条是轻型兵船，适合在内河行驶。李贤不敢轻易应战，指挥船队向上游撤去。他跟关天培商议过，13条战船不能虚置，只能诱使敌船进入浅水区，在燕尘湾里与敌船打蘑菇战。燕尘湾上游的水底布满了尖桩，弯曲处埋伏着火筏，水师营的战船避入其中，英军的大型战舰一旦进入就可能搁浅。但是李贤这个算盘打错了，复仇神号是专门为潜水作战而设计的，他率先闯入燕尘湾，紧跟其后的是单桅帆船斯塔林号。斯塔林号的排水量只有107吨，与清军的大号战船大小相仿。加勒普号和硫磺号是双桅兵船，也可以在内河作战。燕尘湾是英军从来没有涉足的水域，连一张航道图都没有。加勒普号和硫磺号小心翼翼驶至燕尘湾边缘，却不深入。他们用滑轮吊车放下4条山板，每条山板载着20多名水兵和一位小炮，4条山板跟在复仇神号和斯塔林号后面追入了燕尘湾。复仇神号就像一只铁甲怪物，狰狞可怖，凶悍无比，迅速朝水师营迫近。李贤原本以为复仇神号会搁浅，可没想到他在潜水处行驶自如，水师营陷入了绝境，反击是找死，坐等是待毙，与其任人宰割，不如奋力反击。李贤露出了军人本色，心一横，牙一咬，下达了作战命令。虎字二号率先调转船头，船主叫张清龄。这个张清龄因为凿山鼠和虾湖天偷盗鸦片而受了降职处分，此时他一马当先，横过船体，准备用侧舷炮轰击英舰。其余师船跟随而动，旗手变换旗帜，帆桨拉动帆索，次第调转船头，军鼓金铎响成一片。13条战船分2队迂回包抄，准备殊死一拼。面对清军的回马枪，哈尔毫无惧色，他紧握轮舵，全速迎击。他坚信复仇神号是一条打不沉、击不垮、炸不烂、戳不穿的黑金刚，整个大清水师都奈何不了他。在距离清军船队500米处，哈尔下达了命令，准备火箭。炮兵把一只18磅康克利夫火箭推到了发射架上，哈尔大吼一声，点火，放！火箭嗖的一声腾空而起，拖着长长的火尾飞向了虎字二号，恰好击中了火药舱。火药舱内3000斤火药轰的一声巨响，一个火球猛然窜起，直冲云霄，腾起的蘑菇云又黑又浓。虎字二号顷刻断成2截。巨大的气浪把强围所具官兵枪炮高高掀起，重重抛下。张清龄还没反应过来呢，就被巨大的气浪掀到了半空，一个倒栽葱跌入水里。虎子二号像在烈火黑烟中挣扎的小龙，粉碎浮扬散落。当浓烟散去之后，水面上浮着一大片烂板残片、支离破碎的尸体。虎字二号是清军最大的战船呐，被敌人一箭摧毁，清军惊呆了。 清军战船相继发炮，一颗炮子儿打在复仇神号的侧舷上，只炸出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坑，另一颗炮子儿打到甲板上，一崩两半却没爆炸。连续两炮不能伤其筋骨，李贤彻底震惊了。他觉得自己是在同一个金身不坏的妖魔打仗，他赶紧转动帆篷向后撤退。复仇神号像一条虐杀的怪兽穷追不舍。燕尘湾就在武山脚下，上千清军躲在山石后面观战。他们头一次看见铁甲船和旋转炮，做梦也没有想到复仇神号蛮力巨大，竟然能够拖拽四条山板逆水而行，而且迅驶如飞。最令人惊骇的是这旋转炮，铁甲船上的两位旋转炮灵捷凶狠，威力超群，仅仅半个小时不到就打沉了五条清军战船。李贤的坐舰虎字一号也被炸翻在水中。武山上的清军是干着急没办法，他们的火炮、台枪、弓箭、短刀全都派不上用场啊。其余战船掉头向北仓皇溃逃，海神号突突突作响，鼓轮追击，不停地开枪开炮，清军战船全靠风帆驱动，航速较慢，无法脱逃他的魔掌。哈尔尽情享受着杀戮的快感，追打清军的战船就像追打玩具一般。又有几条战船被相继击中，两条战船搁浅在岸旁，船上的水兵奋力逃上岸。斯塔林号和英军山板冲上前去，放火烧毁了搁浅的战船。复仇神号在燕尘湾内横冲直撞，如入无人之境，逆水上行，连追七里，越追航道越窄。在太平墟附近，哈尔发现水道两侧有尖桩，水草历历可见，他不得不小心谨慎，这才停止追击。广东水师营几乎全军覆没了，只有两条战船侥幸逃离虎口，踉踉跄跄地朝虎门寨驶去。武山之上，关天培和清军将变目睹了整个过程，眼睁睁地看着水师营围墙灰飞烟灭呀。他们看清了，两军船炮的差距如天如地，根本无法同台较量，他们悲愤而又无语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传奇。 战斗结束了，英军和清军的伤亡情况分别是什么样的？接下来关天培又会怎么做呢？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小琴所著的《鸦片战争》，本书已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满超，录音梦梦，制作人张雅娇。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、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

界书香中国，北京阅读季，邀你四季读好书，阅读加我一个。北京时间23:00。 北京故事广播。